关云长知世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汉朝使者要回国，公主盛情相邀，米米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了。可是他没料到，公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摆下的不是欢送宴，而是鸿门宴。酒席之间是觥筹相错，就在米米被感动的泪水和酒水混为一体的时候，一道耀眼的寒光把他给惊醒了。出于本能，他把身子侧向了一边。汉朝使者蓄势待发的一箭，就这样偏离了尼米的心脏。而负伤后的尼米爆发了匈奴本性当中特有的强悍，来了个不休遁走，他跑了。鸿门宴的结果往往是注定没有结果的。至此，公主和尼米不再是面和心不和，而是彻底地撕下了面具，开始兵戎相见。尼米迅速带着兵把公主和汉朝使臣包围在乌孙都城之内，公主却毫不惊慌，带领侍卫坚决抵抗。就在尼米和公主僵持不下的时候，接到密报的汉宣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关键时刻还得看霍光的表现。他当机立断，做出了果断决定，将参与刺杀的汉朝使者押回长安斩首，派使臣张翁前往审理此案。霍光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名义上是安抚尼米，暗中却是支援公主，目的只是为了和解。应该说霍光的策略还是对的，但这一次却派错人了。张翁接到任务之后，马上就赶到了乌孙，然后以钦差大臣的名义拿下了参与刺杀的汉朝使者。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张翁如果就此解决汉朝使者，或者能以最快的速度保全公主。可是呢，这个钦差大臣显然是高估了自己的智商。他认为既然要诛杀汉朝使者，公主自然也逃不了干系。于是就在战火纷飞的乌孙城里，冒着枪林弹雨来了个公开庭审。开审的结果是公主有罪，而且是罪大恶极，罪不可恕。公主没有和张翁争辩，而是派人立刻上书汉朝廷。霍光眼看张翁如此的不明事理，气得脸都绿了，马上把张翁召回来。可怜的张翁还以为自己的表现可以得到朝廷的赞许，加官进爵，可哪知道一回去就被砍了头了。按理说呢，趁着张翁的瞎搅和，尼米应该大举进攻才对。可是尼米却像受了潮的哑炮一样。原来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尼米的同胞兄弟乌臼图却主动站出来， 为公主解忧。他趁着乌孙国一片混乱的时候，用鲜血教会了尼弥一个关键词：兄弟相残。没办法，国王的位置只有一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乌旧图发动政变，干掉了尼弥之后，自己成为国王。乌旧图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他发出了政治宣言：大家不要慌，匈奴将派兵来平乱。至此，乌孙国中亲匈奴派全部归附乌旧图，他们与集结于边境的汉朝西域都护府大军是紧张对峙，战争一触即发。时势造英雄，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一个女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整个乌孙的局势。这个女人名字叫冯辽，是公主的一个侍女。这冯辽虽然出身卑微，但却知书达理，能言善辩。他陪公主到了乌孙之后，不久就被显赫的右将军看中，娶她为妻。嫁为人妻的冯辽因为才华出众，受到了众人的尊敬，被乌孙上层乃至西域各国尊称为冯夫人。他与解忧在宫廷内外互为犄角之势，互相支持。他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是挺身而出，以使节的身份斡旋与西域诸国之间，化干戈为玉帛，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关键时候，冯辽自然不会撒手不管。只见他一介女流之辈，毫无畏惧地直奔乌旧图的营帐而去，利用丈夫以前和乌旧图铁哥们的关系，亲自去劝说乌旧图放下屠刀。他以三寸不烂之舌对乌旧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正反剖析，陈述利害，并以汉朝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对乌旧图施加压力，说乌孙对抗汉朝是鸡蛋碰石头，无异于自取灭亡，匈奴就是前车之鉴。是啊，连强悍的匈奴都不是汉朝的对手，我们小小的乌孙对抗汉朝的结果，那只怕更加的悲惨。最终，乌旧图低头了，在表示不再反抗汉朝的同时，愿意主动退居小王，立公主的儿子元贵弥为大王。乌孙的问题告一段落之后，朝中的事情又由大将军霍光来分担。按理说，汉宣帝当真可以过神仙一样的生活了，可是俗话说得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作为堂堂一国之君，汉宣帝是一个雄心壮志的人，他不像汉昭帝那样懦弱，一直乖乖地做个名不符实的傀儡皇帝。可是呢，问题是他之所以能当皇帝，是靠霍光一手捧上来的，而且作为汉武帝留下的首辅大臣，朝中的实权已经多年垄断在他的手上，想从他手上生生地把权力夺回来，只怕比登天还难。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宣帝采取了和他前任昌邑王刘贺截然不同的措施，借急用忍，就是戒除急躁，施用忍耐。他把朝中的权正大光明地交给霍光，表示自己甘当霍光身后的绿叶，等待时机再夺回大权。可这个办法虽然稳住了霍光，却稳不住霍显。这个霍显呢，原本是霍光原配东吕夫人的贴身丫头，属于典型的奴仆阶层。 东吕夫人只生了一个女儿，后来门当户对地嫁给上官安为妻。他们两个的爱情结晶，上官公主又嫁给了汉昭帝刘弗陵。霍显不但是个漂亮的花瓶，而且是一个聪明的黄蓉啊，常常有令人意想不到之举。为此，霍光对他也是另眼相看，还顺理成章地把他纳作小老婆。后来，东吕夫人病逝之后，霍光二话不说，直接把霍显擢升为正妻。种种迹象表明，霍显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事实证明，他能把霍光整得服服帖帖，自然有他的才能和本事。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汉宣帝一意孤行地以寻剑诏的名义把许平君立为皇后之后，他牙齿恨得痒痒的。我的女儿既聪明又漂亮，尊贵无比，皇上怎么能立那个乡巴佬许平君为皇后呢？杀死许平君，把自己的女儿霍成君推上皇后的宝座。霍显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是一个实干家，不但做了，而且还做得很坚决，坚决到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文始三年正月，许皇后怀孕期满，即将分娩。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她感到身体不舒服。爱妻心切的汉宣帝是二话不说，马上把各地名医请来诊治，再招请一些女医生当护理。汉宣帝不会料到，就是这样的一纸诏书，竟然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诏书刚下，就有一位名叫淳于衍的女医生前来应聘。她来势不凡，口号是谁说女子不如男，妇女能顶半边天。许皇后一看架势不错，问了一些医学方面的问题，这个淳于衍竟然对答如流，许皇后很是满意。再问来历，原来这个淳于衍是皇宫警卫淳于赏先生的妻子，文学水平过硬，政治背景也过硬。许皇后马上做出批示，留下试用，试用期满就转为正式工。淳于衍果然不是一般人，他不但精通医理，而且做事一丝不苟。很快，他就被许皇后留用做长期护理员。可是，许皇后不会知道，他留下的不是一个护理员，而是一个女杀手。淳于衍之所以甘当女杀手，是因为她想为自己的丈夫谋一份好工作。当时的升迁大权都在霍光手上，而消息灵通霍显知道淳于衍是因为丈夫待业在家才出来打工养家糊口的，就主动给她这样的暗示。现在安池监正缺少一名主任呢，我看你丈夫是合适的人选。这是一份官衔很大、薪水很高、油水很多的轻松的活，许多达官显贵打破了头都想着这个位子。面对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淳于衍感动得差点没直呼霍显为再生父母。霍显说帮忙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淳于衍说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可是当霍显把条件说出来的时候，淳于衍那张樱桃小口吃惊的直生生可以吞一个生鸡蛋。霍显的条件是让他在做护理的时候毒死许皇后。淳于衍犯了难了，她虽然是个势利的女人，早已被霍光的铁饭碗诱惑得动了心了， 但是顾虑还在。毕竟毒死许皇后不是一件小事啊，上边追查下来，到时候只怕会吃不了兜着走。眼看淳于衍犹豫不决，霍显给他灌了一剂强有力的迷魂汤。你难道不知道女人的声誉都以围着开盖的棺材走一圈吗？女人声誉本来就是件危险的事儿，每十次生育至少有三个人死于难产或留有后遗症。在这方面，死神不论身份贵贱一律平等，所以你不用担心会阴沟里翻船。淳于衍就这样被霍显拖上了贼船。这个雷厉风行的女人甚至没把这件事告诉丈夫就开始了行动。她先是以护理员的特殊身份把捣成粉末的父子藏于内衣当中，悄悄地带进了皇宫。这个父子就是一种毒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淳于衍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做好，只等待下手的时机。都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一点都不假。许皇后经过十月怀胎，终于迎来了分娩的幸福时刻。痛苦过后是甜蜜，她生了一个女儿，母女平安。汉宣帝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考虑到许皇后产后身体虚弱，汉宣帝命御医们用药好生调养。御医们为了自己的仕途着想，都想尽办法研究新的滋补药物。你说维生素 A 好，他说维生素 B 好。总之啊，就在御医们各显其能各显神通的时候，淳于衍却给了许皇后一剂猛药。他把那父子粉末掺到御医们研制的药丸里。这个父子啊，虽然不是一下肚就七窍流血而死的剧毒，但这种带有火性的慢性毒药是产妇的禁用药。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许皇后吃了药之后，一开始毫无异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药性就发作了。气喘气闷，许皇后上气不接下气的问贴身护理员淳于衍：我怎么头突然间发重啊？是不是药物过敏呢？淳于衍就说了：良药苦口利于病，没啥的，别乱想。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许皇后的生命也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到御医们赶来的时候，许皇后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救治时期，脉搏已经散乱，就算是扁鹊在世也无能为力了。可怜的许皇后就这样死于宫廷斗争，后人有诗慨叹：赢得三年国母尊，伤心被毒埋冤魂，肚腩若有夷陵在，好看仇家灭满门。许皇后死了，汉宣帝怒了，后果就严重了。一道圣旨，所有的御医包括护理全都下了大狱。淳于衍一入狱，霍显急了，下毒的事如果淳于衍招了，不但他晚了，还会牵连到霍光和整个霍氏家族。于是霍显就有心事了。霍显表现得异常，细心的霍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他的一番柔情蜜意之下，霍显终于放下了心理包袱，把下毒的事情说了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听了自己妻子的工作汇报，霍光差点没瘫倒在地上。他历经三朝，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 依然能安安稳稳地坐在摄政王的位置上。这跟他平常做事一丝不苟、精致细密有关。可是，毒死许皇后这件事儿，霍显未免做得太草率了。这样的事儿是天理不容、国法不容、天下百姓不容的。可事到如今，霍光除了捶胸顿足以外，还能做什么呢？总不能把娇妻霍显交出去投案自首啊。死马只能当活马来医了。于是，霍光利用手中的大权，在汉宣帝的旨意上的查字前加了个不，理由是，御医们都没有罪，许皇后明摆着难产而死，这还有什么好查的？霍光下了新的旨意，汉宣帝是敢怒不敢言，只好追谥许皇后为恭哀皇后，下葬在西安市郊之南，并且很明智地赦免了众位医生。于是这霍光终于利用手中的强权，把淳于衍给救了出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淳于衍出狱之后，霍显对他大加慰劳，赠给他24匹葡萄锦，25匹散花翎，每匹都价值万钱，还有一串走珠1000万，黄金2000两。另外又帮他盖起了府邸别墅，送给他数不尽的奴婢。按理说呢，淳于衍应该很知足很满意了才对，可是人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拥有了无尽荣华富贵的他，却常常这么犯嘀咕：我有什么功劳？我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淳于衍之所以不满足，是因为相对于霍显所得到的，他觉得太小巫见大巫了。霍显的女儿霍成君很快就登上了皇后的宝座，霍成君成了皇后，霍氏家族的权势已经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从皇宫内到皇宫外几乎都属于霍家帮的势力范围。而新登上皇后宝座的霍成君也不傻，在得到了汉宣帝人的同时，更想得到他的心。他继承许皇后的优良传统，每5天去一次长乐宫问候汉宣帝的叔祖母皇太后上官氏。上官太后其实是霍光前妻东吕氏的外孙女儿，按照血脉关系来看，霍成君还是上官太后的姨妈。姨妈跪在外孙女面前本来就令人难为情，再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年托孤五人组为了争权夺势窝里斗，结果上官家族被老谋深算的霍光杀了个干干净净，唯独留下了当时已经是皇后的上官氏。也正是因为辈分颠倒和血脉情仇的双层关系，小小的上官太后自然无法承受霍皇后的孝心。每当5天一轮回见到跪在自己面前的霍皇后，她的双腿就会哆嗦得不听使唤。同样跪倒在霍皇后的面前，最后就成了互拜了。霍皇后就是靠这样的问候，暂时赢得了汉宣帝的满意和认可。可是霍皇后再怎么努力掩饰，最本质的东西还在日后漫长的生活当中暴露出来，那就是奢侈浪费。据说每次出行，她的排场之大，气派之足，动用人力物力之多，都可以纳入后宫的吉尼斯纪录了。而且他花钱如流水，反正他不知道挣钱的辛苦，玉手一挥，洒落的是大把大把的钞票。这也怪不得霍皇后，她从小就在荣华富贵的环境当中熏陶长大，老毒物霍显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她的为人和处事观。霍皇后的所作所为，汉宣帝怎么能忍受呢？但他也是个明白人，霍家的势力现在已经摆在那儿，谁敢摸老虎屁股，谁就得遭殃，包括皇帝也不例外。他知道此时跟霍家明斗，无异于鸡蛋碰石头，不可能有好果子吃的。因此他采用了韬光养晦的办法，表面上与霍皇后的关系很是亲密，实际上却对霍皇后处处提防，甚至拒绝和霍皇后过夫妻生活。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霍皇后怀孕。原来当年落魄的汉宣帝刘询和许平君牵手步入红地毯之后，第二年就有了爱情的结晶刘氏。而许平君登上皇后的宝座之后， 迫于霍家的权势和余威，汉宣帝并不敢越轨再立刘氏为太子。没想到这一等，许皇后一命呜呼了。没有了许皇后，要想再立刘氏为太子已经是难上加难了。而汉宣帝不想让霍皇后怀孕，动机明显摆在那儿，不想再生霍端。试想啊，霍皇后如果再生下了儿子，本着子凭母贵的原则，将来自然得立为太子了。如果是这样，霍氏家族的独裁统治将会一直绵绵不绝。于是乎，在这场有名无实的婚姻里，在长达3年的漫长岁月，我们的霍皇后都没能够怀孕，更谈不上育嫡出太子。汉宣帝拒绝和霍成君同床共枕的同时，却把雨露广洒后宫其他妃妾。皇恩浩荡之下，后宫是惊喜连连。华婕妤、张婕妤、魏婕妤都先后为汉宣帝生下白白胖胖的儿子。霍皇后对这样的家务事羞于向娘家人汇报，只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而老毒物霍显却天天盼夜夜盼，只盼女儿的肚子能争气，能早点为她生下一个外孙来。春去秋来，秋去春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的外孙子还没盼来呢，家里边却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霍氏家族的顶梁柱轰然倒塌，霍光去世了。俗话说，人强不如命强，命强不如寿长。威风显赫如康熙大帝一样，真的还想再活500年，也抗不过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帝极2年3月，霍光在盼外孙子未果的情况下，带着一些遗憾永远地去了，结束了他长达20多年的执政生涯。24岁的汉宣帝隐忍没有白费，他这片绿叶终于挣脱了辅政大臣这朵红花的羁绊，就像一条找到水源的鱼一样，开始亲理政事，独揽朝纲。可是这只是汉宣帝一厢情愿的想法。霍光虽然死了，但霍氏家族的势力还在，霍氏家族仍然紧紧地控制着朝中的军政大权。汉宣帝还得继续借机用忍，只是在借机用忍的同时，还增加了一道新药，外放实收。很识时务的汉宣帝在霍光死了之后，立马封霍光的儿子霍宇为柏陵侯，封霍光的孙子霍云为平恩侯，封霍光兄长霍去病的孙子霍山为乐平侯。一门有三侯，可以说非常显贵，比小李飞刀家族的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可强得太多了。汉宣帝这样做自然有他的目的，封吧，让霍光的子孙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和地位，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先稳住他们的心智，迷惑住他们的意志，让他们不知道天高地厚，从而自我暴露不良作风，等抓住他们的把柄，时机成熟了，再逐渐剥夺他们的权利，最后达到清除的目的。果然，霍氏集团就此为汉宣帝的糖衣炮弹所获。他们倚仗皇太后、皇后的特殊关系，变本加厉地专横跋扈、奢靡越制，当真做到了目无王法。霍光的儿子霍宇 在没有拿到朝廷签发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做主，私自修改霍光的陵墓，结果把霍光的陵墓修建得像帝王陵墓一样，气势如虹，规模惊人，大有直冲云霄之势。霍光的孙子霍云身处朝中要职，却常年累月的不上班，整天的游山玩水，花天酒地。当汉宣帝召开党政联谊会的时候，他甚至直接派自己的家奴代为上朝谒请，当真塑造了只拿薪水不办实事的贪官庸官形象。霍光的妻子霍显置宫禁制度于不顾，常常不分白天晚上的进出太后所居的殿中，大有把后宫当成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意思。面对霍氏家族公然的嚣张和狂妄，懂得隐忍之道的汉宣帝明里并没有表露出任何的不满，继续以暗的独特方式来对霍家势力进行了反击。帝节三年四月，也就是霍光去世之后的第二年，汉宣帝立年仅七岁的儿子刘氏为皇太子，并且大赦天下。与此同时，许平君的父亲许广汉也顺利地升为平恩侯。霍光当年坚决反对的事情，现在汉宣帝都办到了，他以实际行动吹响了反击战的号角。就在举国上下处在一片喜洋洋的气氛当中的时候，有一个人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伤心绝望之中。这个人就是霍光的双妻霍显。汉宣帝立刘氏为太子，就像要了他的命一样。他气的是茶不思饭不想，大口大口地往外吐血，眼看这样下去吐个没完没了，除了伤肝伤肺伤心之外一点意义都没有。霍光抖擞精神，决定让自己吐的血从别人那儿捡回来。霍显想要报仇的人就是太子刘氏，办法很简单，还是惯用的伎俩，下毒。负责下毒的就是宝贝女儿，也就是现任的皇后霍成君。只有毒死了太子刘氏，将来他的外孙子才有可能继任太子。这一次霍显目标选对了，策略选对了，但人却选错了。事实证明，霍显为亲是用，好则好矣，但霍皇后不是纯于眼，她只适合当娇滴滴的皇后，并不适合当杀手。叫她去下毒，那无异于赶鸭子上架。许皇后当年产后不明不白地死了，在霍光的强压之下，汉宣帝只能做出让步，不再追查，但心中的疑问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相反，对霍氏家族的提防也因此而进一步的加深。也正是因为这样，当霍氏家族倒下霍光这棵参天大树之后，他表面上还是对霍氏家族客客气气、恭恭敬敬，但是复仇的心思却是与日俱增。立刘氏为太子，就是一种向霍氏家族赤裸裸示威的表现。非但如此，在立刘氏为太子之后，为了以防意外，汉宣帝还为这个宝贝儿子精心挑选了一名忠心耿耿的保姆。保姆不但负责刘氏的起居，而且还负责他的饮食。凡是刘氏吃的食物，保姆都要先以身试吃， 在确保食物安全无恙之后再给刘氏吃。霍皇后本来就是有贼心没贼胆的人，这样一来，即便是霍皇后有那贼胆也没有机会了，除非练就了飞檐走壁的功夫，直接飞到太子宫里给刘氏来那么一剑。因为无法完成母亲的心愿，愧疚之余，霍皇后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对小刘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讨厌。如果只是放在心里讨厌那也还罢了，偏生这位千金大小姐表现在脸上了。脸就是一张晴雨表啊，霍皇后对太子的憎恶态度，细心的汉宣帝是尽收眼底，但城府很深的他并没有表露出来。表面上的不动声色并不代表永远不动声色，此时的汉宣帝暗中已经紧握手中的屠龙刀，随时随地准备给霍氏家族致命一击。醉打金枝的故事很出名啊，相信有很多人都知道。故事的大概是，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手握兵权，权重天下，却一点儿也不骄横跋扈，凡事都听从朝廷指挥调遣。唐代宗对他也是格外的器重，封他为朝中最大的王中王、汾阳王，而且还把他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儿子郭暖。一次在郭家的家宴上，公主自恃身份尊贵，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把郭暖当狗一样呼来唤去。在亲朋好友面前丢了面子的郭暖是酒壮怂人胆，终于发飙了。他回到厢房就给公主上了几下浮花手，公主很生气，说我是皇帝的女儿，你怎么敢对我这样呢？郭暖仗着酒劲儿来了一个口无遮拦，什么皇帝，我爸是不稀罕当，要当早就是皇帝了。这话可是很犯忌讳的，如果追究罪名都可以灭九族了。公主一怒之下就去告状了，可哪知道唐代宗却说，郭暖说的对呀，要不是郭子仪，我这皇帝也当不稳的，人家郭子仪要当皇帝可不早就当了吗？而那边郭子仪一听郭暖说出这样的混账话，知道惹了大祸了，赶忙叫人把郭暖绑了起来，带了进宫，来了个负荆请罪。唐代宗见了郭子仪这么紧张，就笑着说了，亲家你这是何必，常言道，不吃不聋，不做阿家翁，小两口吵架说出来的话哪能当得了真呢？这个故事很有名，至少给充满了阴谋杀戮的宫廷生活点缀出了一点浓浓的人情味儿，有点温馨，有点感动。霍光在汉昭帝面前的角色就类似于郭子仪，集朝中生杀大权于一身，如果有一心想谋皇位，也是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事儿。但是霍光不负汉武帝的托孤之恩，宁可选择愚忠，也不做出格的事儿。可是霍光不做，并不代表他的子孙就不做。汉宣帝掌握霍氏的罪行之后镇定自若，把尚书这个职位交给霍云来做，名义上是给了霍家无上的权力，但霍云和整个霍氏家族来不及高兴，汉宣帝接下来的一道诏书就给了他们当头一棒。霍云的尚书位子屁股还没坐稳呢，汉宣帝就宣布了，